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的9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35年北京全市千人养老床位数将达到9.5张。 十一期间，北京高速公路预计日均交通量将达到230万辆。 哈尔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家中，3只猫2次核酸检测呈阳性，被执行安乐死。 央行会议首提房地产两个维护，释放了什么信号？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结果出炉，前外相岸田文雄当选第27任总裁。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江宁、万宁，你们好。 郭工好，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天气明显发生变化呢，是在后半夜。预计是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雨量不大，是比较小的小雨。其中相对来说，偏北和偏东一些的地区，包括城区的北边和东边，明天清晨4-5点钟到上午，这个降雨呢比其他地方呢明显一些。对明天这个早高峰啊有不利影响，提醒大家呢，一来呢就是要准备好雨具，提前一定的时间出门，以免迟到；二来呢就是早晨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间段，气温是17度上下，加上下雨，空气湿度大，天气是比较凉，要注意防雨和适当的添点衣服。第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那就是雨天路滑，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明天这个降雨啊到下午是逐渐的停止，转为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2度，这样的话比今天这个28.6度的最高气温就要低6度左右了。天气是变凉了许多，所以呢，明天外出啊，穿上2件衣服是比较合适的。这是今天和明天的一个情况。 是，那郭工后天就进入到11长假了，这个11期间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明天过后就到了这个国庆小长假了。那么这期间北京的天气啊，概括为2句话10个字，那就是降雨次数多，后期气温低。7天假期目前预计是5天有雨，分别是1号、2号和4号、5号、6号，这5天有雨，只有3号和7号没有雨。好在目前看呢，就是降雨出现在晚上的这个时候比较多，出现在白天呢就是稍微少一些。具体情况请大家呢就是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关于这个假期后期气温低的问题呢，就是4号、5号、6号和7号这4天最高气温只有16-17度。晚上的最低气温就会降到了11到13度，天气是相当的凉，请根据自身的情况呢，就是该穿秋裤穿秋裤，上身呢也是说如果穿外套啊，或者是穿个这个背心啊，这样的，都是有必要的，以免呢就是引起这个就是受凉而引起身体的不适。 是， 是这样的，江宁。 好，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凉。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2021年至2035年，对未来北京5到15年的养老服务发展提出了明确目标。今天上午，北京市民政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对规划进行了解读。 根据规划，到2035年，全市千人养老床位数将达到9.5张，全面建立街乡镇养老服务联合体和市区养老服务联动支援体制。 失能失智老年人 90% 以上可以获得优质高效的长期照护服务，老年人可以享受便捷可及、品质较高的养老服务。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市民政局联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共同编制《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2021年至2035年》，规划明确各区、各街道乡镇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功能结构、数量规模，推进地区平衡和结构合理，明确养老服务产业的可期目标和发展路径，推动养老服务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根据规划，北京将围绕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及老年友好型城市的建设目标，坚持老残儿一体发展原则，建成全面覆盖、城乡统筹、独具北京特色的三边四级精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北京大兴河北廊坊昨天共同举办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全球招商伙伴大会，聚焦生命健康、航空保障、国际消费和数字贸易等领域，重点关注新机遇、新动能、新业态，引入高端优质项目，探索先行先试政策，打造京津冀共同发展示范区。 根据国务院批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定位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临空区规划有服务保障区、航空物流区、科技创新区三大组团，核心区面积大约150平方公里，其中北京部分大约50平方公里，河北部分大约100平方公里。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世界级航空枢纽，大兴机场投运截至9月27号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预计在即将到来的2021年的冬航季，大兴机场每日航班时刻量为1050个含国际航班。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来关注十一假期。今年的11、7天假期，市民的中远途出行需求旺盛，省际通道、各高速公路出入口以及铁路车站、机场、热门景点周边道路交通将会明显增长。9月30号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情况将会比较突出。 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大约为230万辆，峰值将达到246万辆。总体交通压力突出，仍将呈现前出后进的走势。京哈高速、京承高速、京开高速、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新高速、京平高速、六环路、京通快速等重点路段高峰时段将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 其中10月1号、2号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出城方向，6点到13点交通压力持续较大，高速公路出京客流最高峰会出现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10月3号到5号交通压力总体有所缓解，但是近郊或市内热门景点、商圈、休闲娱乐场所周边交通压力较大，仍可能会出现局部拥堵排队的情况。10月6号、7号陆续迎来返程高峰，其中7号返京压力尤为突出，预计14点到20点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持续较大。 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国庆假期交通预测及服务指南。假日期间，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预计700.9万人次，预计10月1号为高峰日，将达到790万人次，较去年上升26.5%。 为了保障乘客安全顺利有序出行，轨道交通4号线将在9月30号、10月6号和10月7号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7号线将在9月30号、10月7号和10月8号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其余接驳线路将视情况启动延时机制，确保6大火车站、2个机场客流有序疏散。 按照天安门地区保障工作要求，地铁前门站10月1号到7号全天封闭，天安门西站、天安门东站每天首班车到晚上7点半封闭，相邻王府井、西单、复兴门等车站将有序做好客运组织疏导。 针对环球度假区可能出现的大客流以及上午客流集中出站、晚上集中进站的特点，轨道交通将会加大车站安检、客运岗位力量，强化现场组织疏导。七号线将视情况延时运营，同时针对南锣鼓巷、王府井等公园景区和商业街周边16座重点车站将会加强客运组织，适时采取分流和限流措施。 另外，假期期间，北京市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455.5万人次，较去年上升4.4%。 为保障机场、火车站客流有序疏散，地面公交也将加强站区与公交信息联动，根据到客到站的客流增加运力。 今天北京冬奥公园正式开园，十月一号起，北京冬奥公园将进入到开园测试阶段，游客可以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并且可以凭预约码在指定停车场免费停车。 北京冬奥公园位于石景山区西部永定河沿岸，北起双玉桥，南至园博桥与西五环交界处，东至首钢园区的西侧，西到永定河的右堤，紧邻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和首钢滑雪大跳台。建成后的北京冬奥公园总长度大约14公里，总面积约1142公顷，面积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近两倍。 十月一号起，北京冬奥公园进入到开园测试阶段。在测试期间，为了保障游客安全健康游园，游客需要通过景区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可以免费入园游览，并且凭借当天预约二维码，可以在指定停车场免费停车。 记者今天从世园公园了解到，国庆假日期间，世园公园推出国内精品展园游线、国际精品展园游线和生态体验研学游线三条特色主题游线，打造集体休闲度假、亲子遛娃、健身散心、亲近自然为一体的理想旅游目的地。 新推出的国内精品展园游线步行大约15公里，可以游览中国馆和中华展园，足不出京可以领略全国各地的精华景观和风土人文。国际精品展园游线步行大约是6公里，可以游览国际馆和国际展园，不出国门就可以尽情领略异国风情和多元文化。 国际馆内还可以体验全国最大乐高王国和玩出大未来科技体育嘉年华等亲子游玩项目，而生态体验研学游线步行大约10公里，可以游览植物馆、百蔬园、百草园、百果园和自然生态区。 第十二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暨2021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将于十月一号开幕。当晚，重磅亮相的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嘉年华活动将带给参与者沉浸式艺术体验。市民可以参观小宝文化广场、艺术市集，观看灯光秀表演。同时，佳作书局、宋庄旗舰店将会举行揭幕仪式，迎来第一批客人。 今天上午，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怀柔区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及第32届北京农民艺术节启动了。村内的古槐巷小桥流水、白墙黑瓦也将在11假期期间迎接八方来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春花浪漫盼细雨，夏日激情盼月晚。 怀柔区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歌舞表演中拉开序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22号。期间，怀柔区将推出感党恩新农人展风采、送党情、花乡里庆丰年、跟党走、科技范儿助振兴三大主题十多项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丰收喜悦。怀柔区农业与农村局副局长王文忠说， 近两年来呢，我们怀柔区在农业产业发展上，在完成粮食和蔬菜人产保供的基础上，重点打造生态农业、科技农业和特色农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今年的开幕式上，怀柔区重点推介了区内的三棵树农产品品牌，渤海镇的栗子树、桥子镇的枣树和淮北镇的红绡梨树。90后的新农人李思鹏告诉记者， 老梨树合作社在今年的收购当中，以高于5毛到1块之间的价格收购了合作社内的830户栗农的栗子，并且通过科学种法、调整树间距、抓大放小等方式，有力地提升了我们板栗的质量，包括现在打造垂直板栗的生产数据库，我们可以通过对于土肥水一体化、小气象、气候素等相关因素，总结出最适合板栗生长的环境，以标准化的形式来进行复制。 据了解，怀柔区今年板栗种植面积22万亩，产量1.2万吨。红绡梨、嘎嘎枣产量在200万斤左右。另外，丰收节的金秋消费季活动也将同期在口头村古槐巷举办。口头村党支部书记翁顺利说：“ 我们那儿这水资源特别丰富，相当于就是说咱们北方的南方的水乡一样。旅游产业我们每年的收入是综合收入是2000多万，占我们村民收入的80%。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就打造美丽乡村中的示范村、标杆村，景区加民宿街区加景观农业的全村区域的旅游，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古槐巷内小桥流水，统一设计装修改造后的民房干净整洁，形成了一条集吃住玩体验等于一体的旅游休闲步道。翁顺利说， 我们这有素食咖啡，还有这个酒吧的，这将来还有些西餐的小甜点，我还有40几户的闲置农宅要打造高端民宿。 十一长假期间，怀柔区还将结合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北京市第一届美丽乡村健康跑活动，在桥子镇口头村圣泉山花海举办短途趣味跑活动，市民朋友可以在这里参与户外运动，品尝新鲜食蔬，入住乡村民宿，感受新农村的新变化。 再来关注首善媒体品质生活2022 BRTV 资源推介会，今天在北京饭店北京宫举行。当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将以何种姿态传播中国的故事，发出属于北京的声音呢？ 推介会上，北京广播电视台围绕首善与品质，全方位展示2022年发展战略，推介多个优质资源主体和内容矩阵，诚意奉献了一场丰富有内涵的文化盛宴，以持续提升的文化创新能力，强化首善媒体的名片，给客户和观众满满的品质和惊喜。 9月2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式启用新台标。北京广播电视台由北京卫视、冬奥纪实卫视、卡酷少儿卫视、10个广播频率、7个地面频道以及北京时间、听听 FM 2个新媒体平台共同组成强大融媒体矩阵，开启新征程。顺应三台合一全新格局，北京广播电视台以整体形象举办2022资源推介会，推动首都广播电视事业和产业跨越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本次推介会以“首善媒体，品质生活”为主题，切实响应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高品质生活的要求，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文化产品，提升文化生活品质。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于俊生强调了北京广播电视台作为新时代首都主流媒体肩负的责任，并用首善标准、首创精神、首席风范阐述首善媒体的品质价值和使命担当。 于俊生表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始终以共创品质生活为目标，源源不断地输出思想精深、艺术精神、制作精良的有品位、有内涵、有感染力的精品力作，携手合作伙伴和新老客户，坚守初心使命，在践行社会责任中创造美好生活，在提高生活品质中实现最大效益。 在2022年即将到来之际，通过全台资源核聚变，北京广播电视台将进一步唤起客户和大众的信心与期待，以深厚底蕴与独特气质领跑媒体资源赛道。 再来看以游运河、行大运为主题的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系列活动，即将在10月9号到17号在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为期9天的活动将以深入挖掘和丰富世界运河文化内涵、展示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为宗旨，举办7大板块、11项主题系列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步展开。 如果走进一家银行，不但能够存取款，在等候办理业务的时候，还有上万本精美图书可以供取阅，您会不会感到很惊喜呢？在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的旗舰店，位于首钢厂东门南侧的石景山支行，华夏银行在北京落地的第一家图书馆银行已经运行满月，近1000名客户在华夏书房中打卡，体验银行在转型当中所提供的更具特色的差异化服务。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实地探访，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走进华夏银行北京石景山支行，可以看到一层大厅左手边的一整面墙都被书籍填满，不少客户在等待叫号时手里都会捧着一本书， 可以用这种比较碎片化的时间阅读书籍，而且类型也非常的丰富。 向内进入到专属的书香华夏阅读空间，更是书香铺面，满眼尽是琳琅满架的各类图书，如果遇到喜欢的还可以自助办理借阅。工作人员介绍说， 可以通过读者证、身份证，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虚拟卡，实现整个北京市地区图书馆的一键借还书。 今年9月1号，华夏银行北京首家图书馆银行开始试营业，运行一个月来，进出的读者近千人，还有近百名读者进行了借阅。石景山支行行长朱岩因此也多了一个图书馆馆长的新身份。 我们是一个官方认证的石景山区图书馆公共文化的一个特色阅读空间，在这点大家能够看到8500册的藏书，一共是22类，包括工业类、文化类、小说类。然后图书馆是一年至少给更换4次新书，然后再往里面走有一个很小很温馨的环境，是我们现在的儿童阅读区。我们在这儿设置了华夏银行的阅读积分折，然后这个存入和支取主要是用大家的阅读时间，是能够积分兑换小礼品，都是来鼓励大家多读书多看书。 据介绍，为了打造这样一个图书馆，石景山支行将原来的贵宾休息室、沙发区以及部分 VIP 窗口重新整合，腾出了足足196平方米的区域，占到一层营业面积的1/3。图书馆的装修风格也贴近比邻的首钢园，重工业风中又透出科技范儿。而除了图书馆阅览室，这里还被赋予了更多功能。 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冬奥元素，在这里可以现场观看赛事，同时我们还有母婴室、北京市户外劳动者驿站，解决吃饭难、喝水难和如厕难的问题。 图书馆银行跨界融合了文化加金融、公益加金融、科技加金融等多元场景。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李大营表示，未来还会继续创新和探索，打造更多不同主题的跨界网点，满足用户的金融业务和生活需求。 金融服务它不是个简单的，就是你到这取个款，在城区根据不同客户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特点，我们可能继续办出图书银行，还能办出科技银行，甚至我们的老字号都可以加入这里的。同时呢，我们也在挖内功，一定会打造一个标杆的服务。 再来关注新闻热线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正在宣传禁止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进入居民楼内充电，但是东城区龙潭街道幸福北里小区的市民郭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去年将电动自行车放在楼下，出现了电池被盗的情况，现在要求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不能上楼，她担心有丢失的隐患。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实习记者张瑞的报道。 目前，北京正在大力宣传禁止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上楼，但是家住东城区龙潭街道幸福北里小区的市民郭女士向新闻热线反映，去年她放在楼下的电动车电池被盗，从那以后，每次停好车后，她都会把电池摘掉，拿到家中。她表示，如果不能把电池拿上楼，丢失该怎么办呢？郭女士说， 我就车放楼底下，我车电池就没了，老丁我肯定不敢放，我就每次都拿上去了，我很尴尬呀，我很为难呀，挺害怕的，我天天在家充电，我夜里什么我都看着不敢睡觉。 把电池带上楼担心安全隐患，放在楼下又担心被盗。郭女士认为，在倡导电动自行车不上楼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关的保障方案，比如加强停车棚的安全性建设， 封闭式的，对吧？这样大家车搁里面也不会丢了。 在记者调查过程当中，多位市民告诉记者，电动车电池被盗的现象比较常见，他们也有类似的担忧。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汽车与交通法律事务委员会主任张金鹏表示，一旦发现电池丢失，首先应该选择报警处理。 如果说这个电瓶放到楼下被偷了，那他可以选择报警。按照北京来讲呢，按照盗窃的这个标准呢，是2000块钱以上立案。 作为属地管理部门幸福北里小区龙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可以配合公安机关加强巡逻， 可能是更加紧密的去联系派出所吧。我们街道是配合派出所去夜查一下，或者我们增加一下巡逻人手。这个可以是我们下一步就是一起去探讨的这么一件事情。 不过因为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市场价格不足2000元，对此张金鹏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关配套方案，保障居民的财产安全。 从安全的防止火灾的这种角度来考虑，那么现在出台的这种管理措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一个综合的问题，因为涉及到一个方方面面的，包括居民的需求、公安机关的这个治安管理，所以我觉得来讲还是能出台一些综合的方法吧，就是协调一个小区电力部门，能够尽量建成集中的这个充电的这个装置，在充电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安装这个监控探头。 好，18:24，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哈尔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家中3只猫2次核酸检测呈阳性，被执行安乐死。 央行会议首题房地产两个维护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的，我们来关注路况。目前北二环交通流量上升明显，建议绕行平安大街行驶。南五环旧宫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金秋送爽，北京农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先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集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的18:27，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2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本土病例11例，其中黑龙江8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3例均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再关注哈尔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家中3只猫2次核酸检测呈阳性，被执行安乐死。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南岗区一位确诊病例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发出求助称，她是一名确诊新冠的患者，现在正在医院积极配合治疗，症状减轻。但她从社区工作人员处得知，她家里养的3只猫被检测出阳性，将会被执行安乐死。但是这3只猫陪伴她多年，希望能够给猫一个治疗的机会。 昨天下午，刘女士所在的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此前由当地动物防疫部门给猫做过2次肛拭子检查，检查结果都是阳性。目前对于动物没有专业的治疗方法，根据这2次检查结果，只能通知猫主人，疾控部门将会给猫进行安乐死。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不对猫进行处理，那么猫主人的居住环境也会一直呈现阳性。阳性的居住环境，人不能回来居住，整个单元甚至整个小区也不能回来居住，这样疫情就永远结束不了。 一名疾控方面的权威专家介绍，对于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处理经验很少，对于猫来说，猫的排毒时间、排毒方式等都暂不清楚，猫排毒之后在家中很难做到完全消杀，如果猫持续携带病毒就会存在传播风险，所以处理过程需要慎重。 记者查询发现，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传染病爆发，按照预防控制预案进行防治，必要时可以控制或者扑杀染疫的野生动物、家畜、家禽。 昨天傍晚6:30左右，记者了解到，刘女士的3只猫咪已经被执行安乐死。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28号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记者从展会了解到，我国第一颗太阳探测卫星计划今年发射，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中国正式进入到探日时代。 我国为何要开展空间太阳探测？记者采访了该卫星抓总研制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的有关专家。据专家介绍，太阳是宇宙中唯一可以进行高空间分辨观测的恒星。通过对太阳的探测，人们可以深入了解天体磁场的起源和演化、高能粒子的加速和传播等重要物理过程，对天体物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太阳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地球上生命的生存，强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活动事件更是时刻影响着地球的空间环境。因此，对太阳活动的观测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更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地面太阳监测网，并在太阳光谱、太阳磁场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空间探测仍然属于空白。开展空间太阳探测将有效服务于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带动相关高科技产业发展，甚至引领国际太阳物理研究的进步。 在全国多地拉闸限电的背景下，发改委官网今天发布通知，重点提到要联动提高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率。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对于电煤中长期合同兑现率高、发货均衡的供需企业，在2022年度优先配置铁路运量。 要进一步加大对发电供热煤炭运输的倾斜力度，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要以保障发电供热用煤需求为重点，优先装运发电供热用煤，优先保障电煤中长期合同兑现。 再来关注央行会议首提房地产两个维护释放了什么信号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1年第三季度例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除了分析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之外，首次提及房地产，重点明确要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当前我国楼市大环境正在发生转向，以深圳为代表的热门城市二手房的成交量大幅下滑，正在集中供地的重点一二线城市多数遭遇了土地流拍，而部分三四线城市则祭出了房价最高降价不得超过 15% 的限跌令，还有个别龙头房企正在陷入债务困境。 这些事件让两个维护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楼市维稳之举，被一些人视为楼市调控即将见底的迹象，更有少部分人认为新一轮松绑即将到来。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如何理解这两个维护呢？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又透露出哪些信号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来听听他的观点。 应该说呢，两个维护呢，还是说明呢，央行呢对于这个房地产关注程度呢还是比较大的，或者说反过来讲呢，两个维护呢从正面的角度去讲的，所以呢肯定是要理解成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政策，而不是一个打压的政策。这个政策上来讲呢，也不能一步到位的理解为这个完全放松啊，因为如果说按照完全放松呢，政策表述应该是啊，比如说鼓励住房消费、激活住房消费，这些表述呢就是会非常的明确，就是带有很强的刺激的，但是呢它只是表述了这个叫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个呢是站在这个合法权益这个角度去讲。那么也就是说针对这个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新的一些情况，肯定出现了一些损害购房者一些合法权益的。我认为这个可能有两种，第一呢，房企这个项目烂尾啊，债务问题啊，这个时候呢有些购房者呢一方面要还贷款，但是另外一个呢也这个没法这个及时这个拿到房屋，这个时候呢损害了一些购房者合法权益。第二个呢，各地呢这个动不动呢就是把一些这个贷款啊推迟啊等等额度不够啊，这个呢对一些这个合法购房者的一些合法购房权益啊、贷款的一些权益啊，其实也是有损害的。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罗列下来呢这两种情况的针对性呢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央行这样一个这个政策呢应该说对这些内容呢进行了一个管控啊，预计呢到了这个四季度呢，即便是这个政策本身没有看到说额度要增加，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呢预计会稍微放松一点，对于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这个尤其是新房项目啊等等贷款方面会给予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我认为这个呢就是说还是值得肯定跟期待的。至少呢，所以两个维护呢应该肯定是偏正面的而不是偏负面的，所以呢肯定是可以理解为有所放松。这种放松呢纯粹从字面意思上来讲呢，不能理解为呢就是说现在额度很宽松啊，银行贷款要非常大的一个放松啊，还不能直接过渡到这里。但是你要直接加一些其他性因素，包括这个包括此前网上也有这个提及，不能对刚需购房者有些误伤， 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官方的一些报社到了要对刚需购房者一些保障等等，如果结合这些呢，其实还是有这么一层这个没有太直接说出来的这种含义，但是肯定是有，也就是说对一些这个刚需购房者一些正常的一些这个信贷呢，后续还是能保则保，还是会给予这个比较充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是有些这个宽松的一些内容。 嗯，根据媒体梳理，在央行官网披露的从2009年一季度至今的所有央行货币政策季度例会的新闻稿当中，这是房地产第一次被提及。那么这样一个提及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为什么引人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严跃进的观点。 那么它的特殊意义呢？也是这个当前出现了很多这个不太稳定的一些这个情况尤其是呢这个房贷集中度下呢，很多这个购房者这个贷款拿不到另外呢，有些这个企业债务问题也比较多。也可能影响一些购房者权益，所以是在这个针对当前一些特殊情况下出现一些这个债务问题啊，房企一些运营问题啊，包括一些贷款额度不足啊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呢是应该是针对这个当前新情况新问题所及时出台的一些这个应对的措施应对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表述。 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称，近期发现一些美容贷广告以低息甚至无息吸引青年，诱导超前消费、超高消费，涉嫌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广电总局决定自即日起，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和平台一律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 实际上，整顿违规医美广告的行动一直在路上。今年六月到十二月，八部委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工作，目标是严厉打击非法医美活动，严格规范医美相关药品及器械生产、流通和使用监管等。最新一轮整治工作，联合国家邮政局预计将对于打击水货、假货等药品器械流通的最后一公里起到重要作用。 再来看动画片《迪迦奥特曼》被多家视频网站下架之后，在27号又重新上架。不过网友发现，重新上架后的奥特曼集数并不全，内容也有所删减。此前包括《迪迦奥特曼》在内的21部动画片被查出1465个问题，主要集中在暴力犯罪元素、危险动作模仿、阴暗黑化元素以及大量广告植入等方面，被江苏省消保委点名批评。 迪迦奥特曼是奥特曼系列中的重要人物，1996年在日本上映，引进国内之后受到广大小朋友喜爱，曾陪伴很多人度过童年。不过最近有消息说，有家长举报迪迦奥特曼涉及暴力内容，比如持械殴打、多人恐吓、纵火爆炸等，因此这部动画片下架之后有家长拍手称快。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在把好内容关的同时，希望留下童年的回忆，而且动漫的情节也有教育孩子保护弱者的含义。 那么含有暴力因素的动画片会如何影响孩子的认知和行为？对于动画片的内容分级，国外有什么样的经验值得借鉴呢？一起来听听新京报的报道。 不可否认的是，动画片会让孩子有模仿心理。2018年7月，一名8岁女童模仿动画片中的攀岩情节导致坠亡。2016年3月，一名10岁女孩模仿光头强用电锯锯伤妹妹的脸。2013年4月，一名8岁男孩模仿动画片中的游戏情节，造成玩伴严重烧伤。动画片的出现最初与卡通化流行有关，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由于电视的普及，漫画和卡通化的题材被大量制作成电视动画片，而中国的青少年犯罪率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和80年代起开始播放的具有暴力特征的外国动画片的比例升高是一致的。暴力动画片会对5到6岁幼儿攻击性认知有启动效应。有实验随机抽取重庆市辖区幼儿园大班和社区儿童之家5到6岁400名幼儿参与实验，其中200名幼儿观看《熊出没》，200名幼儿观看《哆啦 A 梦》。研究发现，男生观看暴力动画片比非暴力动画片后的攻击性认知被显著激活，而且男生观看暴力动画片后的攻击性认知高于女生。那么，从科学角度来看，我们到底该不该禁止这些动画片及暴力情节呢？实际上，关于暴力影视对于观众攻击性的影响，不仅仅是普通人，即使是在专家之间，也始终充满了争议。有时候很难从个别不良画面就判定一部动画片是不好的。或许有情节是一个小朋友欺负另一个小朋友，如果欺负人的小朋友发现自己没有朋友了，那就可以对看动画片的孩子有教育作用，让他们知道欺负人有不好的后果。目前下架的动画片有哪些问题？ 目前未成年人动画片主要问题，一是暴力犯罪元素时常涉及，被肖包伟点名的21部动画片里，有近一半不同程度存在暴力情节；二是面向低幼龄儿童的动画作品中，仍然存在打开飞机舱门、冲浪等危险行为；三是剧情黑化，21部动画片中涉及阴暗、惊悚、悬疑等镜头达123个。2021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开征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中防止未成年人节目过度娱乐化、成人化的初步分级制度。那么，动画分级各国都是怎么做的？美国是由相对客观的机构评定动画片的等级 ，TVY 适合所有的儿童观看，特别是为小观众设计的。TVG 也许不是特地给小观众设计，但可以放心让幼儿观看。TVY 7岁以上的儿童观看，节目里可能会含有轻度的幻想、怪念头等等，或者是少量的戏剧性暴力。TVPG 是指建议家长提供指引的电视节目，这种级别的电视节目中，有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儿童，节目主题或内容可能有少量的暗示性对话、不雅用语、成人场景或一定程度的暴力画面。TV14 这类节目14岁以下的儿童都不适合观看，这类节目有比较强的暴力，比较多的和性相关的镜头，非常多的粗话和脏话等等。 TVMA 不适合17岁以下儿童观看，只适合成人观看的电视节目，这些节目包含大量极度猥亵的语言、激烈的色情内容或是形象的暴力镜头等。日本会对所有公开放映的电影，媒体都要通过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审查后才能上映。委员会会对电影进行分级管理，共分4级 ：G、PG 12、R15+、R18+。另外，2014年，中国科学院脑科学博士陆宇斐推出首个民间儿童影视分级制度，将儿童影视剧分为5级。根据该分级制度，《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则为 TVK。喜羊羊与灰太狼为 TVJ， 熊出没为 TVPJ。 9月24号，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负责同志表示，大力支持播出优秀动画片。 好，18:42，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投计票结果出炉，前外相岸田文雄当选第27任总裁。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来关注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8.2，处于严重拥堵级别，请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车才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情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9号，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投计票结果出炉，前外相岸田文雄胜出，当选自民党第27任总裁。按计划，日本将于10月4号召开临时国会。岸田文雄预计会通过首相指名选举，接棒菅义伟，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 当天的选举共经历了2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当中，由于4名候选人无一超过半数，因此得票前2位的岸田文雄和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进入第2轮投票，最终岸田文雄获257票，领先河野太郎87票。对于这次的选举过程，一起来听新华社驻日本东京记者邓敏的报道。 当天的选举总共经历了2轮投票，在第一轮选举中，岸田文雄获256票，河野太郎获255票，高市早苗获188票，野田圣子获63票。由于4名候选人无一超过半数，因此得票前2位的岸田文雄和河野太郎进入第2轮投票。 在第二轮中，安田文雄以257票战胜获得170票的河野太郎，夺得了自民党总裁的宝座。根据日本宪法，日本实施的是首相指名选举，因此作为日本最大执政党新任党首的岸田文雄将接替菅义伟的位置，在10月4日举行的临时国会中当选日本第100届首相。在当天选举结束后，岸田文雄表示将向国民展示一个焕然一新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已结束，希望所有党员能像棒球队员一样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本届众议院将于10月21日期满，新任总裁岸田文雄是在任期内解散众议院，还是在任期期满后举行新的众议院选举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上任不久的岸田文雄都将带领自民党迎接国民的审视。 对于日本这次大选的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下午表示，中方注意到了刚刚出来的有关选举的结果，中方愿意同日本新一届执政团队一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神，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稳定的发展。 今年64岁的岸田文雄出生于日本广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先后担任过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外务大臣、自民党政调协会会长以及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会长等职务，现在是党内第五大派阀岸田派的领袖。 那么岸田文雄的当选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又会推出哪些政治经济新举措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所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不感觉意外，因为岸田文雄第一呢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长期培养的接班人，第二呢他有自己46人的国会议员的派系基础呢比较稳固，再加上呢他也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四面呢讨好日本自民党的大佬。那这次呢第一轮选举之后，他还和呢高市早苗联合在一起，那也就意味着呢一旦高市早苗在第一轮无法胜选的话，高市早苗的票呢都将要流到岸田文雄的这一边来，所以呢他的胜利呢就应该呢能够估计出来。第一轮投票之后， 岸田文雄的当选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日本民众来说呢，有一个相对温和顺应日本国内民众要求和自民党派阀派系大佬的要求，顺应舆论，顺应呢国际大环境，不要呢指望岸田有大的创新，他是呢一个顺水推舟的人。 他将会推出哪些政治经济新举措呢？ 岸田在经济方面呢，他要推出30万亿日元的大型的债券，用来呢刺激发展。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还是属于呢凯恩斯经济，以国家的力量来促进呢消费、促进投资、促进发展。同时呢，他主张呢给中小企业进行呢房租补贴，给中小企业呢持续的补贴。他比较呢重视企业的发展。那他同时呢也提到韩国呢，在从2020年到现在的20年时间呢，韩国的工资翻了6倍，而日本的工资呢基本上没有涨。安倍经济学呢虽然带来了日本经济的增长，但是好处都被大企业、都被企业方面所获得，而职员的工资呢并没有大涨。他希望呢自己执政以后能够推动呢公务员的工资、一般职员的工资和普通工人的工资都能够获得增长。国内政治方面呢，目前呢没有看到呢他更多的这样的说法。 嗯， 但是呢在养老金方面呢，他也是主张呢能够呢增加养老金，增加呢日本的福利保障。 我们看到早前就有媒体报道说岸田文雄在涉华问题上态度强硬，那您觉得他当选之后中日关系走势会如何呢？ 他原来呢是个温和派，但是这次开始竞选以后呢，突然由一个鸽派变成了鹰派。有一天呢他对媒体声称呢，中国的经济和外交侵略令我震惊，我执政以后要把呢应对中国作为我主要的课题，这是一种呢极端的反华的言论。但是呢后来他发现呢这种言论对他当选也没有什么好处，他又呢改口了。到竞选的后期呢，他说呢要想呢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首脑之间的会面和政要之间的会面 是搞好呢一切外交的前提。那中日两国呢，应该不断的进行关系上的积累，这样呢，才有可能呢向好的方面来推动。也不是那么强硬，因为他原来就是鸽派，他就是为了当选而变得强硬。当然呢，要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恶化了，那他也可能呢有强硬的政策和措施。 您觉得他的外交政策上面还会有哪些新动作呢？ 外交政策方面呢，他肯定要呢进一步巩固和推进日美同盟的发展。 嗯， 因为任何一个自民党领导人呢，都要把日美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日本外交的这样一个基轴，所以从这个视野上来说呢，对中国的外交是对他一个新的考验，对美国的外交呢，是他呢固守田园。任何一个自民党领导人可能在做法上会有所区别，但是呢，固守田园，搞好同美国关系，巩固日美同盟，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美国财长耶伦共同出席听证会。那么，相关的情况，我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郭浩天，你好。 主持人您好。 嗯，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听证会的相关内容。 好的。那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有这个美国财长耶伦呢，是共同出席了这么一个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举行的这么一个听证会。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解释其所在机构如何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那么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呢，美股就出现了一个暴跌，同时呢，这个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呢攀升超过了10个基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继续上行，突破了1.56%。继续创今年6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鲍威尔呢是依旧坚持一贯的鸽派立场啊，因为这个证词内容是提前公布过，所以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信息。此外呢，他还表示美国离达成最大就业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目前美联储几乎已经满足了减码债券购买的这个条件。那么通货膨胀方面呢，鲍威尔表示要在通胀下降前呢缓解供应阻塞的这么一个情况。通胀的压力呢，也反映了这个供需的不匹配，但是仍然相信这个通胀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的消退。然后就是这个昨天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呢，昨天呢是再次提议啊，就这个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呢进行投票。那么其实只要这个共和党呢同意投票，48名的这个民主党参议员再加上2名跟他们结盟的这个独立议员，就可以通过这个法案。但是实际上昨天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呢也再次的拒绝了民主党提出的这么一个暂停美国债务上限的一个投票。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领袖麦康奈尔还表示民主党人应该将提高债务上限的纳入3.5万亿的这么一个支出法案当中。所以呢，昨天在这个听证会上，美国财长耶伦呢也表示不提高债务上限是一个灾难性的，因为不提高这个债务上限就有可能造成技术性违约，进而损害这个信誉，也就会削弱市场对于美元的这么一个信心。那么失业率呢也将会进一步的上升，同时还会引起很多市场的问题。那么不提高债务上限呢，就有可能导致市场因为信用风险的选择大量的抛售美债，导致美债价格下跌，收益率飙升，美国支付的利息呢也将会随着这个国债的借贷成本上升而上升。主持人， 好，那么郭浩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660，欧元对人民币报7.5438，英镑对人民币报8.7363，澳元对人民币报4.6849，加元对人民币报5.1009。主持人， 好的，感谢郭浩天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国际方面的消息继续来关注。据朝中社29号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28号上午在慈江道龙林郡都阳里成功试射了新研发的火星八型的高超音速导弹。 报道说，通过这次试射，国防科学家们确认了这一导弹在主动段的飞行控制性能和稳定性，导弹战斗部的制导机动性和滑翔飞行特点等技术指标，并且确认了发动机以及首次采用的导弹燃料系统的稳定性。